个人的森林，把体温交换成共同的记忆。世界很远，心很近，从陌生到熟悉的距离一直是个谜。一半聋半哑的爱情，在我眼中的你的样子，五官耳朵眼睛，常梦见的森林里，四下无人，除了你。